friend 急急 call， 约定两三个，日夜系咁坐。阿糟哥口水多，佢粗口一啰啰。嘿，阿勇啊最鬼弱，佢又慢又阿婆。呢班友打波，照直兼啰嗦。喂，你有嘢就快斟妥，我费事你系咁忙。发波、射波、开波，益网可是碌打抑或打面波呢？要米暖，否则中钱更多。总之讲真，一味要够定，餐市有好多个。嗱，先米学针波 ，miss 因谂得多，爆石就会出错呗，乱粉易甩拖。玩波你斩输波，输波你心啰啰。以后就系要改过啦嘛，莫做大炮王。香港都冇几多个咋，好波要操得多，靓屎要识得攞，扎马要扎得妥。